面我们来听胡彦斌演唱的《梦中的婚礼》。这首歌2006年推出，收录在《音乐密码》专辑当中。歌曲之后，请您继续欣赏李翊君演唱的《沙漠寂寞》和谢军的《相思》。 下雨时，我是雨飘下来，不惊扰你的发呆。风吹时，我是风吹过来，不让你感到孤单。玫瑰花瓣铺着爱的红色地毯。哦，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借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往下走，却困在寂寞沙漠，想着你的吻，你的梦，你给的海市蜃楼。 间感动，就用谎言麻醉伤口，任凭星辰铁桶失火，只有我露宿街头。 桥上，想起过去你的模样，如今你在何方？是否还是温柔的模样？是否有了依靠的肩膀？我满腹相思的惆怅，随梦飞到你的身旁。依稀你就在眼前，我看着你的脸，你那可爱温馨的容颜一点都没改变，好像还在记忆中留恋，好像期待幸福的明天。我看见你思念的双眼，牵挂这段相思的缘。床上，我该向谁去讲？你现在过得怎样？找你应该向哪方？快点回到我身旁，这份情感不再流浪。莫让相思催人断肠，莫让我心儿凄凉。

纵使天崩天下，我亦是不改变。明日会点？样样事亦难预见，新的挑战里，实在是有得失进退。明日会点？但愿是亦能互勉，人在变，情怀未变，爱愿永久长存。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，也天天在变幻，你我亦成习惯。样样事亦难预见，新的挑战里，实在是有得失进退。明日会点？但愿事亦能互勉，人在变，情怀未变，爱愿永久长存。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，也天天在变幻，你我亦成习惯。但愿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，从前曾承诺过每一分情意，纵使天崩天黑，我亦未可改变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是张学友的经典老歌《天变地变情不变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付笛声任静带来的《知心爱人》，蜜雪薇琪《爱能不能不变》，李杜和周华健演唱的《难以抗拒》，周传雄的《记事本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马敏演唱的《相思》。 红豆生难过是很遥远的事，相思算什么，早无人在意，醉卧不夜城，处处你

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 李杜和周华健合唱的《难以抗拒》，歌曲充满诗情画意，古装电视剧般的画面感扑面而来。

看出来我的状态病得厉害，恋情时也会亮起来，说爱就爱，有力量伸出来，不要等待，只要喝彩，说来就来，有阳光洒过来，大流也充满色彩， 呼吸也充满色彩， 大街也充满光彩， 脚步也充满光彩， 陪我一起走进黄金时代，要把快乐掌声在现在，陪我一起享受天地初开，要用感觉证明我存在，有阳光洒过来，大流也充满色彩， 呼吸也充满色彩， 大街也充满光彩，陪我一起走进黄金时代，要把快乐掌声在现在，陪我一起享受天地初开， 是 Twins 的流金摇摆，这是一首广告主题歌。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信乐团的天龙八部，这是电视连续剧新天龙八部的插曲。 Yeah.

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句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 尝试放纵的滋味。 片段，城里的月光。 是徐美静演唱的《城里的月光》，下面为您预告一下明早今天阙歌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刘德华演唱的《无情的雨无情的你》， 无情的雨， 叶倩文《珍重》，那英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 妹子《一时无两》， 想左转想右转，每条路都通往明天， F4《流星雨》，找一个字代替，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 张浩哲再回到从前， 如果再回到从前， 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，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 苏芮水可相依， 也愿意拖着你的手， 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， 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 齐豫走在雨中， 就像山 一起吃苦的幸福， 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， 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，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响起的经典旋律是齐豫的老歌橄榄树，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，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故乡在远方。